又说，我听人说，不管是义和团还是红灯照，他们一念咒语，什么张天师、杨二郎、哪吒、吕洞宾、铁拐李，那就附体了，顿时有千军之力，万夫莫挡之勇，杀洋人、二毛子、烧教堂，简直是轻而易举啊，可给人们出气了。我听说那巨野县有两个德国神父想要耍蛮横，义和团赶到那儿，在30米外挥刀两下，那两个洋人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园子里的人听得可就惊呆了，连呼吸声也小了，害怕自己听不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院子外的李莲英也是侧耳倾听，不敢分身。当他听到义和团杀了两个德国人时，心里不禁有一种莫名的高兴。他是替老佛爷高兴，还是替谁高兴，他弄不清，反正就是有些高兴。 大叔，你有没有真正见过义和团的法术啊？ 那人看了看四周，然后笑声地说，谁说我没有见过呀？我见过，是在去济南的路上。那天中午啊，我走到一个小镇子上，看到一群人正围在那儿，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些什么的，于是我也围了上去，看见人群中站着一个人，捆着红头巾，束着红腰带，那胸前衣服上画着一些神像，周围围着十几个同样装束的人，他们手里拿着枪，只见中间那人在里面来回地踱着步子，然后站定下来，闭上双眼，双手慢慢提起，提到脑袋上，又慢慢地将一手合起来，然后站了一会儿，嘴中仿佛念念有词，我也没听清楚，只听说张天师显灵，那二毛子在这儿为非作歹，请你显灵将他的房屋烧掉。哎，忽然间那人双手从空中劈了下来，同时大喊一声，找。我们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哎，果然呢，远处有一处房子可就着火了。众人听完不断的赞叹。这时候只听那人又说道，你们看，这还不是神兵神将来下凡吗？要是用他们来打洋人，还不将洋人杀光斩绝，将他们赶出我们大清国去。 哎，大叔，你在那儿待那么久，居然没学到一招吗？ 哎，学着了，当然是学着了，我只是学了一个咒语啊，别的呢我也没学着。听人说要学这个呀，必须得到坛边让大师给洗礼，然后呢亲自教导，这才能学会。 哎，大叔，那你念来我们听听，看看是什么咒语。 那人没有吭声，然后眯缝着双眼，双手合十说，我去西天，我去西天，我去西天。然后睁开眼睛又说，啊，不过呢我没有学会啊，因为呢我没有入坛呐。听了像神话的谈论，李莲英决定问问那人到底是真是假。他在院子外咳嗽了一声，里面的人听见外面的咳嗽声，立即停止谈论，望着从院外进来的十多个人，他们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个个不免有些害怕。李莲英对这些人说，你们不用害怕，我们是路过这儿的客商，刚才听见这位朋友在谈论什么义和团红灯照的事，所以啊我们在院外停下来听了一会儿。李莲英指着刚才站在中间说话的那位继续说，我们进来打扰你们了，也是想听听啊，你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呀？坐在场地中央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看了看眼前这位并不漂亮的自称为客商的人，又看了看 跟在他身后的八个御前侍卫和他的四个四子，看见他们一脸横肉，尤其是那八个人长得更是强壮，心里不禁又直冒寒气。他们怕这几个人是抢劫钱财的土匪，但是他们又不敢不回答面前这位人的问话。 回大人，小的所言均是我亲眼所见，绝对不是吹嘘之词。 那义和团红灯照共有多少人呢？ 各村各地到处都是，可多了。 你在山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他们对朝廷的态度怎么样啊？那人想了一阵，然后胸有成竹地对李莲英说， 好像他们的旗子上写的是扶清灭洋的字样。 李莲英的心里不禁暗叫一声好，不过他没有说出来，他只是点了点头，望着那人笑了笑，然后领着侍卫四子又重新回到船上。李莲英回到船上不禁思绪万千，他想着自己回家这两个月来发生的变化，他又想起刚才那人说的话，心里不禁觉得这义和团和红灯照可以利用利用。从扶清灭洋这个旗帜上看得出来，义和团和红灯照还算得上对朝廷有利的。正在李莲英想着这个问题，一个侍卫慌慌张张地来到李莲英跟前，跪下说， 宗国大人，不好了，河边来了一队官兵，正向船这边走来。 李莲英一听也慌了，这是干什么？他令侍卫和其他的几个四子和船上的其他人员做好准备，以便随时起船。就在李莲英吩咐完毕，岸边传来了官兵的喊声， 船上的盗匪听着，快下来受捕。 李莲英一听，悬着的心落下来了，原来是将他们看作强盗了，这不禁令他很是生气。他气冲冲地对着侍卫说， 去给他们说这是谁的船。 侍卫领命而去。那个侍卫走到船头，对岸上的统带官喊道， 大胆奴才，居然敢说李大总管是盗匪，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一喊吓得岸上的一个统带屁滚尿流，赶紧上来给李莲英赔了礼道了歉。 原来就是刚才李莲英他们在院子里遇到的人报了官，官府这才派人来捉拿，不想原来是京城大总管李莲英啊。 那个吓得颤颤兢兢的统领希望李莲英跟着他到衙门去过夜，小住几天，船由他派人看管。 李莲英为了弄清他听到的义和团的真相，也愿意到平阳县衙门了解了解情况，于是他同意了那个统领的建议，来到平阳县衙门。自然李莲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李莲英早就享受过各种形式的招待，他对于眼前这种招待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义和团红灯照。于是他向平阳县令问起了这方面的事情，平阳县县令给了他如实的回答，李莲英也大致了解了义和团红灯照。了解完以后，李莲英住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继续北行，一路上见到不少地方有义和团活动，他们杀教民，抢劫教民财产，惩罚传教士，这些事李莲英都是一一记在心里，直到回京城然后向老佛爷报告。李莲英等人终于到达了紫禁城，他回家参拜过老母亲以后， 便径直来到了乐寿堂见慈禧太后。 猎鹰啊，你怎么回来了？今天不刚够80天吗？你还有20天的假呀。 老佛爷，您老有所不知，奴才在家想老佛爷想得很厉害，奴才考虑着走了以后没有人好好照顾老佛爷。老佛爷是天下人的老佛爷，是天下人的老人，奴才不能因为自己轻松就不服侍老佛爷呢，所以奴才这才提前赶回宫里来照顾老佛爷。要不奴才想老佛爷想得要死，老佛爷总不愿奴才如此吧。 哎呦，你这个贫嘴，你能回来我高兴都来不及呢，哪舍得让你死啊。你不在我身边这段时间里啊，我也怪想你的。 在慈禧太后的说话间，李莲英把一个盒子和一个细瓷葫芦献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打开盒子一看，是一盒红得起亮的枣，吃一个香甜如蜜，葫芦里盛的是水，喝一口清凉爽口，如同泉水一般。慈禧太后吃着枣喝着水，猛然间醒悟起来。 猎鹰啊，这枣和水莫非就是你家东园子的枣和水吗？ 回老佛爷，这枣和水正是奴才经常给你提起的枣和水。 原来啊，李莲英早就把家乡的特产风土人情向慈禧太后讲过不知多少次，把他的家乡说得天花乱坠，宛若天上人间，以至于慈禧太后啊都是萌发了有生之年到大城县李甲村去一趟的想法。有一次，慈禧太后见李莲英的二妹李姐聪明伶俐，美艳沉鱼落雁，倾国倾城，于是便向李莲英问道： 莲英啊，你们那儿的人都长得这么聪明又俊秀吗？ 李莲英当时一听，决定对家乡的一些特产再次吹一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点李莲英清楚，慈禧太后是非常相信的。因而他说： 老佛爷您有所不知，奴才家乡东园子里有2件宝，一个是砖井，我听老人说呀，这口井下通海眼，那井水甘甜清凉，永不干涸，用它来洗眼睛，那眼睛更加明亮，喝了它那是一身的清爽。这井是一个宝井，而另一个就是枣树了。此树结的枣名为玉文枣，当初老子西游时与西王母亲吃的就是这种玉王枣。这种枣子能延年益寿，补脑，吃了玉文枣这人变得聪明伶俐，奴才那的人都喜欢这种枣喝井水，所以这姑娘看起来细皮嫩肉，俊秀聪明。如果老佛爷喜欢，奴才有时间回家一定给老佛爷您带来，准叫您老人家喝了益寿延年，越活越年轻。 一番大吹大擂，吹得慈禧太后将信将疑，很早就想尝尝李莲英家乡的水和枣了，如今吃来果然甜美，喝来果然是清凉爽口。慈禧太后对李莲英大大夸奖了一番，说李莲英处处都在想着她。等到慈禧太后吃得够了，喝得差不多了，李莲英本来想趁机给老佛爷说关于义和团的事儿，哪知慈禧太后故意不给李莲英说话的机会，他只是不断地叫宫女儿 将这两个月来下面供上来的新鲜食品玩物给李莲英。莲英啊，这些都是这两个月来下面拿上的东西，我念你这些东西没吃过又没见过，又念你回家了，所以啊，我特命他们给你留了一些，你现在拿回去吃吧，也孝敬孝敬你的老母亲，你不能只顾了我就不顾你母亲呢、谢老佛爷知遇之恩，要是家母知道老佛爷一片慈心，他老人家一定会让奴才更忠心地服侍老佛爷的。老佛爷，只是…… 说到这里，李莲英给慈禧太后磕了一个头，然后欲言又止。慈禧太后明白李莲英想说什么，但是她今天因为李莲英的回京而太高兴了，不愿意听到李莲英唠叨别的事情，他只想今天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好久没有李莲英陪伴的日子，确实是少了些快乐。今天终于有他的陪伴，你说慈禧太后怎么会放过这个好日子呢？莲英啊，你就不要说别的，不是很重要的，就明天给我说。你今天呢，先陪我到颐和园去划划船，然后再去听听戏。慈禧太后难得有这种心情来主动提出干什么，李莲英只好顺从慈禧太后的意思，陪着她划船看戏去了。至于谈义和团的消息，只好以后有机会再说了。话说李莲英当上了内廷大总管，是赫赫有名的九千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朝中大臣也莫不对他另眼相待。但毕竟呢，他是阉宦之家，心里总觉得自己不如王公大臣的社会地位高，他想极力地扩大自己势力，形成一个以大成里为核心的集团，来抬高自己身价地位，改变自己这种宦官门庭的形象。首先他将自己的妹妹迎进了宫里，希望能被光绪看中娶为妃子。虽然李姐施尽各种方法，并且慈禧太后干预，但是最后被光绪以妃子不能是汉人为借口为由加以拒绝了。李莲英痛失了做皇亲国戚的皇粮美梦的机会，然后又回过头来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京城一个很有权势的白都统的儿子。后来李莲英又想将自己的五侄女嫁给张之洞的孙子，但是因为其是宦官之家，遭到张之洞的白眼，被拒之门外，与张之洞联姻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在嫁妹妹侄女给有权势之人以后，李莲英又利用自己与老佛爷的特殊关系，给自己的兄弟侄子四子谋取职位。李莲英的四个四子便是他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了声而得到了官职俸禄的。早在光绪九年，李莲英36岁的时候啊，便收了四个侄子作为四子。长子李成武，这是李莲英的四弟李生泰的次子。李成武是二品花翎守备，具体执掌着御林护卫。次子李福德，五品花翎顶戴，兵部直方司中郎，是李莲英五弟李世泰的三子。三子李福康，前清的贡生，是李莲英大哥李国泰的次子。 四子李福音是候选县城君，是李莲英三弟李宝泰的三子。李莲英的这几个四子其实既没有功名也没有文化，他们呢只是在李莲英所请教的先生的教育下学会了一些诗词而已。他们是典型的纨绔子弟，他们都是依靠着他们这个在朝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干爹的关系才闹得一官半职。李成武是李莲英四个四子中他最喜欢的一个，因为李成武最能迎合他这个干爹的心意，而且人也长得好。也正因为如此，李莲英才在老佛爷面前保举他做了御林军统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有人为他哭泣，再没有露天的电影院，我再也看不到荧幕的反面，你是不是还在做那时的游戏，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